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全部都是你，这是一种多么幸福的感觉，是不是？希望呢，你也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啊，好好的，全心全意的对待你。缘分的事呢，当然也是急不来的。有一句话说，晚点遇到你，余生都是你。所以呢，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好了，我们说关于季节和气候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好和偏好，因为这种不同呢，不同的天气也会赋予我们不同的情感啊。那你是喜欢阴天还是雨天，春天还是秋天呢？啊，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喜好，都希望呢在每一天当中，我们都可以开心的好好的度过。那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听听看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谁和我一样？ 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春辉啊。那这段时间呢，全国呢进入到了一个雨季啊，雨天的时候呢更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了，希望呢我们的心情是干爽的明媚的，明白了吗？好了，我们来继续，下面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郭靖的一首老歌啊，也是一首全程大合唱的歌曲，叫做是下一个天亮。这首淡淡的令人陶醉的纯爱情歌呢，加上郭靖声线当中展现出来的属于静的那种美，属于爱的一种喜怒哀乐，都被一一的收录其中啊。它会让你发现淡淡的苦楚和快乐，有的时候呢会更贴近现实当中平凡的爱情故事，虽然难免的是其中的各种结局。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要更努力，更有 没错，经过两个人不在一起了，也希望爱过的美好记忆可以温暖彼此以后的人生，会让你们懂得更好的去爱自己和爱别人啊。所以呢，这样的一首《下一个天亮》送给大家了。那么在这首歌之后呢，又是一首暖心的情歌要推荐给大家啊，是来自梁静茹的《会过去的》。和自己的那一段不开心的过去说再见吧啊，希望呢，时间呢，还有命运会给你更好的造化，还有这个机遇啊。生活呢，之所以让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事情去做，是因为你对生活的质感有要求，这样呢才会寻找一些让自己每天可以全情投入去做的事情。一旦踏上一段新的旅程呢，过去的真的就渐行渐远，你明白了吗？所以呢，梁静茹会过去的，听听看吧。 新的结局失了光泽，几年过了呢，沉默着，天快暗了，我们该把往事收拾了，再多说也回不去了，后来的都没关系了，总让我想起你的某年某天，历历还深刻。分开后有一段日子拖得远远的，终于我都走完了，慢慢也懂当时不懂得，此刻你生疏的温柔触及我结痂的伤口，以前都不能原谅，如今都能笑着说出口。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挫折，曾把你紧紧抱着，紧紧依赖着，紧紧的爱着，离开很

这是胡彦斌翻唱陈奕迅的一首歌，叫做是你的背包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很厉害，寥寥百字将一个背负着背包的情债的苦主跃然歌内啊。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有烂，让我走得这么的慢，是对我沉重的审判。那这样的歌词呢，简简单单却又让人唏嘘不已啊。这个世界上呢会有很多的事情，从开始的那一刻呢你就无法预知接下来的走向，你能做的就是在拥有的时候呢要好好珍惜，在不能拥有的时候呢要好好的告别，你明白了吗？所以呢我们也感谢胡彦斌赋予了你的背包新的一种生命和活力。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又是我们的新能量单曲推荐时间了，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吧。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臧鸿飞推出了全新的单曲叫《失乐园的夜》，歌曲描述了现实世界中的一些不得已。蝌蚪和人都是困兽，各有各的争斗，玩偶也有自己的哀愁。失乐园里每天都在上演各种剧情，你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他们的不得已同样是你的不得已，而失乐园的夜是人人都逃不过的梦魇。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臧鸿飞失乐园的夜。 阳光灿烂的时候饮尽朋友的酒，看到一群被卖掉的蝌蚪，和我一样他们低着头挑战自己熟悉的对手，在我伤感的时候，在那某一个深秋找个机会向自己开口，我和蝌蚪都不算困兽，只是亏欠下半场邂逅。阳光不灿烂的时候，云最小心为够，望着那些快被风化的玩偶，和我一样他们也有哀愁，无从捉影难区分敌友，在我思考的时候深思他们的愁，我的拥有就像那只无多肉，陌生的人熟悉的守候，昨日很久一切应照旧，天地犹如雨点如胶带清泉，脑袋回到从前，换一场睡眠，变卖一场梦魇，我这些发现值不值得纪念，当一个秋天失乐园的夜天。看到一群被卖掉的蝌蚪，和我一样他们低着头挑战自己熟悉的对手，在我伤感的时候，在那某一个深秋找个机会向自己开口，我和蝌蚪都不算困兽，下半场邂逅。 当光线变得昏暗，喧闹沉寂化出界，就算闭上双眼你也能够目睹这一切，会有多少故事发生在这失乐园的夜，酒精不断在挥发，直到霓虹全都熄灭。失去的前辈跨越了原罪，手拉着手同时背靠着背，也是灰色的违背，不值得回背，一直下坠无路可退，都在说他们是问心无愧，有太多搭配是临时组队，最亲密的背心里打破禁忌，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今天呢是星期五了，再次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时候呢再次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这个时候呢一边喝着战马一边来听我们的节目，惬意有没有呢？那刚才听到的所有的歌曲呢也许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回忆啊，但是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更加的让我们会勾起曾经的那些过往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菲的《匆匆那年》，怀念已经过去的属于我们的时光啊。好吧，累了一天之后呢，听到这样的能够回到自己青葱年少时候的歌曲，是不是给自己也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呢？那就和自己所有的烦恼和忧愁做一个好好的告别吧。来自王菲《匆匆那年》。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留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管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没吹进凝固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 匆匆那年啊，一转眼呢就到了今年了。记忆当中惦记的那些人呢还在你的朋友圈当中，你会看到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点赞，只不过呢心情可能不太一样了，是吧？好了，战马能量音乐啊，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庄心妍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我知道。那辛苦了一周了呢，把这一首歌送给所有正在聆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愿未来的某一天有人和你可以一起聆听这首歌啊，他知道你所有的坚强与软弱，并且能够敞开怀抱向你投出最美好的问候。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了，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下周再见咯，拜拜。 走过熟悉的餐厅，橱窗里有一对情侣，相对坐着笑得多开心，我不由得想起这座城市多熟悉，至少有你的痕迹，再走过来感受你的气息，才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你。我知道最美的曾经，最美好的爱情，都是因为你。你给过我世界上最多关心，却忘了给自己。我知道再多的怀念，再多一些回忆，也找不回你。这时的天又下起谁会在你的身边？这座城市多熟悉，至少有你的痕迹，走过来感受你的气息，才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你。我知道最美的曾经，最美好的爱情，都是因为你。你给过我世界上最多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知道多余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多余什么，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有有有的失落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我是个小兵，我绷紧了神经，在战场上拼命的听谁的发号司令，将军的威信的方向分不清，西方人眼睛他全都听，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的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自己的文化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的舞台由我们自己定。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 请你安静。